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周旭就职于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50岁那年开始绘本创作，用返璞归真的童趣和撕纸粘贴的技法传达生活的智慧。作品有躺在草地上看云朵、滚雪球、大雪盖不住回家的路等等。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周旭。周旭的绘本作为低幼读物，故事都很简单，特别的是他的绘本不是画出来的，而是用撕纸粘贴的技法做出来的。曲折的轮廓和撕纸产生的小小毛边，有别于绘画的流畅和精致，更多的是朴实之下的生活气息。周老师，我看您这个书哈，滚雪球、大雪盖不住回家的路、小兔子什么的哈，特别可爱。您是从50岁那年才开始创作这种绘本的？ 我其实做绘本之前呢，我一直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婴儿画报呢做美术编辑，所以接触的。 所以您是学美术的是吗？ 我不是学美术的，美术是自学的。 自学的。 对，这样呢就是接触儿童读物接触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后来呢是由于工作的变动，就是不再做那个美术编辑了。然后这样呢我就有时间自己来写一点东西，然后自己就尝试着开始做绘本 啊， 所以有50岁才开始做绘本。 就其实您还是挺喜欢原来的那个美术编辑的工作。 对，我特别喜欢那个工作。这个工作的变动呢对我来说呢开始还是有点不太适应的。就像我那本大雪盖不住回家的路呢，其实就跟我那段经历有关系。 怎么讲？ 因为 这是一个小兔子要回家的故事。 表面上看呢，这个故事呢都是写给孩子们看的。实际上我这两本书最初呢它是写给大人的。就像那个大雪盖不住回家的路呢，就是写给我自己的。 你当时的那个心情是吗？ 因为当时工作的变动嘛， 就是变得你不喜欢了是吗？ 对于我个人来说呢，就好像遇到了一场雪。你比如那个时候我想我近50了，我应该好好工作，好好画画自己的画，渴望能把我的画呢一步一步的向上提升一下。 您那会儿除了当美术编辑，自己还画画画？ 对，自己还画。 喜欢画？ 但那个时候画呢，对，喜欢，我就喜欢画这个少儿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呢都是给别人的故事来配画。我自己从没写过故事。就是由于这工作一变动呢，就感觉上遇到了一场雪，这场雪呢一下把我预计要前行的那个路呢 给盖住了， 这样 就不知道方向了。 对， 有一点 让人很无奈。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才开始试着写一写故事。写故事的目的呢就想能够在这个雪地里能够再趟出一条路来。可就这么写着写着呢，然后就有了那个大雪盖不住回家的路的这个构思。其实这个故事呢是写给我的。那里头那只小兔子呢也可以说那就是我。 路都没有了。被雪盖 住了。你看那个大雪盖不住回家的路呢，那个小兔子呢它就是爬上一个草坡。它看到前面那个草坡更高，它还要爬上去。然后呢就这样一个坡一个坡的上爬，就是说人总是站这山望那山高。就有这么个寓意。爬 旁边总有什么妈妈呀祖父，他天要下雪了你别跑得太远了、嗯、然后后来牛奶奶呀杨爷爷都在嘱咐他天要下雪了你别跑得太远了。他说哎呀，我爬上那个雪坡就回家，然后最后呢终于遇到雪了，然后他就想到那个岩石下避避雪，等雪停了再回家。可是雪一停了以后呢，整个草原盖成白茫茫一片，就把他的路也盖住了。 嗯，这样呢他就找不到路了。 嗯 啊，正在他找不到路的时候呢，哎，突然间他看到远处雪坡有两个小红点儿，哎，那这两个小红点儿对于我来说就有一定的寓意了。这个故事其实我当初写它的时候呢，这个名字叫再大的雪我也不会冷。 啊， 后来之所以要改成大雪盖不住回家的路呢，那是因为我将若干个寓意呢埋藏在这个故事当中了。 嗯 啊，那就是故事中呢就是小兔，我刚才说那就是我。 嗯， 就像他呢就是哎一个雪坡一个小山坡向上爬，然后呢就像当初的我呢，就是由于工作的变动呢，就是也想是哎能把我的画一步一步的向上提升， 本来老想进步来着， 哎本来是啊， 结 果工作一变动呢，就 一变动， 哎，画不了了， 不能进步了，还把路都断了。 对，就是这个时候呢，我才开始试着写故事。 嗯， 但是写故事过程中，写着写着呢，有一天一个朋友呢跑来告诉我两个消息。 嗯， 说一个消息呢，就是说信宜的图画书奖开始增奖了。 嗯， 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那个丰子恺图画书奖的设立。就是得到这两个消息呢，就如同那个。这个大雪盖不住回家的路，那个小兔呢？ 你看见那俩红点儿？ 在他找不到路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小红点了。 哦， 对，然后那个小红点呢？结果一看，哦，原来是牛奶奶的红手套。 嗯， 所以在故事当中，牛奶的红手套，他在我的心目中呢， 嗯、 就是那个信宜的图画书奖。 哦，这样 啊，对。然后结果后来呢，他又向上爬，他看到一个小蓝点儿、 嗯。 这个小蓝点儿呢，他在我的心目当中呢，就是丰子恺的图画书奖。 嗯。 哎，有了这两个奖项呢，他在我心中就有一个向前进前进的一个目标了，就像故事中的那个小兔一样，他、 嗯、 按照这个点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结果最后走回了家。 嗯 啊，我想我呢，如果有这两个奖项呢，他引领呢，那个信宜图画书奖呢，他、 嗯、 是奖给那个没出版的图画书的啊。为此呢，我连着参加了五届。 嗯，为什么要奖给没出版的图画书？ 他就是鼓励这个图画书的作者。 哦，因为不是所有的书都能出版。 哎，对， 是这个意思 啊。对，就是你开始创作的时候，这个图画书呢，它不一定能出版。 嗯， 但是这些作者呢，也需要鼓励。 嗯， 哎，需要我们来帮助。 嗯， 所以说他就设立了这个奖，是奖励那些没出版的，然后他从中选一些好的再出版。 嗯 啊， 所以其实当时您对自己做这个书并不是那么有自信，因为你想着是。第一个目标还是没有出版的书当中的奖，没想到咱们就能这么顺利的出版，嗯，可以这么说吗？ 对，可以这样说啊。 哦， 就是我开始做的时候，就是说我总觉得我虽然暂时不能画画了，但是我总要做点事儿，就这样开始呢写故事，然后写好了以后， 嗯， 哎，就尝试了自己把它做出来。 嗯， 然后呢就参加了这个奖项，我连着参加了五届。 嗯， 然后最后是五个入围，三个获奖。 哦， 啊，这一获奖呢对我鼓励很大。哎呦，我先获奖了就有机会出版了，有机会出版呢，那我就有机会向下一个目标行进了。可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吧，就是一直在拖拖拖，一直都没有出来。后来七年之后这个书才 7年才出来， 七年之后这本书才出版。嗯， 那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挺失望的？都得了奖了，为什么还出不来，还要拖那么长时间？ 其实当时我个人心态呢，我是特别希望它能出版。 那当 然 了。然 后我要看到年轻人的书出来之后呢，我也特别是有些着急， 哎， 有些着急。但是后来呢，我看过一本图画书叫《安的种子》。 嗯， 这个故事它就是讲你有一个好的种子，但是你要学会忍耐，要学会等待。 嗯， 就是要在适合的时间里头把它种下去。 嗯， 所以说我就啊，哦，要学会等待，要学会等待。 其实挺不容易的，因为。您毕竟是从50岁才开始创作，嗯，跟从20岁开始创作，那个等待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因为时间的紧迫，我觉得年轻人可以等几个十年， 嗯， 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所以说还是希望他能尽快的出版。 那后来什么原因就又出版了呢？ 嗯， 是因为坚持，最后是等到机会啦。 其实这本书呢，当时获奖的时候呢，就是主办单位是一直想让他给他出版的。 嗯， 出版他因为种种原因嘛，反正就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人员变动啊或者什么，就一直没有出来。后来以后呢， 我就说如果你们再不出的话，我就把这个书拿回来，我就另外找地方了。 嗯， 啊，就这样呢，然后我就把这两本书都要回来了，然后就、 嗯然后就行了 啊，对，然后就行了。其实在这之前，就是有很多人都看过这两本书。那个当时还有一本叫《躺在草地上看云朵》 啊、嗯， 这两本书呢是在新沂获奖的。后来呢，然后因为很多朋友们他们都看到我这两本书、 嗯， 说如果他们再不出，你拿回来，我们给你出。 嗯， 就这样，我就把它要回来了。 等于换了一个地方出， 对，换了一个地方出版。 周旭就职于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53那年开始绘本创作，用返璞归真的童趣和撕纸粘贴的技法传达生活的智慧。作品有《躺在草地上看云朵》《滚雪球》《大雪盖不住回家的路》等等。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周旭。 书很有意思哈、啊，就是说内容是您当时因为遭遇到一段比较突然的这个调换工作的情况，把自己的心意寄托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么出来的内容。 其实这本书呢，我之所以要改成大雪盖不住回家的路呢、 嗯、 其实一个里头涵盖这样一个故事， 嗯， 还有就是有我一个信念在里面， 就是说这条路虽然可能挺艰难的，但是它还是能往前走的。 对， 就是什么困难都挡不住的。 对， 是有这个意思在哈。 对对对 啊，就是您这个美术的这个设计哈，特别的特别，因为它跟一般那个绘画的那个不一样，它不是那个画出来的画，它是手撕出来的画，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您是怎么想的呢？ 因为在做这两本绘本之前呢，我一直都是手绘，我就想老手绘的话也就是画的太多了， 想创新一下， 就想又变一下， 嗯， 然后就想到是撕纸， 嗯， 然后撕纸呢，我选用的纸张呢都是中国特有的，什么宣纸啊、皮纸啊，还有一些手工纸， 嗯 嗯，然后 撕纸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用纸撕出各种图案，这个绘本里头所需要的一切图案都是纸撕出来的， 对， 它那个色彩也是纸本身的色彩， 哎，对，也是纸本身的色彩。 然后撕好了以后、嗯、把它怎么样粘在一个什么纸上吗？ 我就是粘啊，对，多，我那是灰颜色，那是一个灰纸板、 哦、 我就多粘在这个灰纸板上了。因为这个纸张呢，就是你看它里头颜色变化还是很丰富的， 嗯， 我就是利用什么呢，比如说那宣纸，白色的宣纸， 嗯， 它呢就是有些薄，它呢你就贴在灰色的纸板上以后呢，底色呢会透出一些， 透出来， 这样我要是你看贴一层它透一些，我贴两层它就透的少了、 嗯、 然后我贴上三层它就更白了、 嗯、 就利用这种深浅的变化呢来贴出那个大雪地那个远近起伏，哎，就是利用这些纸张，就是利用纸张本身的特点。 这可费劲呢，这比画费劲多了。您想那个雪花那么一小点儿，您要把它摆在一个纸上，或者粘在一个纸上，然后是固定的位置，然后还能让它有这种画面的美感，我觉得这太难了。这个东西这么小一点，怎么往上粘呢？ 其实我觉得它比画要容易， 是吗？ 要比画要快 啊。 就是其实那个造型的能力，你如果有了的话呢、 嗯， 你撕起来是很得心应手的，就比较容易了。 那比较难的是往上粘吗？ 嗯。粘呢就是它也不难、 嗯、 就是需要时间 啊，就得 有耐心、就是那个雪花点啊，你一个一个都要粘上去，就是只要你有时间它是不太费力。 那您这一篇哈，你看这一个画面这得多长时间呢？ 我一张画大概贴一天，贴一张，有的时候一天能贴两张 啊、嗯、贴好了以后然后再把它拍摄下来、嗯、是吗？ 对， 然后 贴好了以后拍摄下来 啊、 嗯嗯、 拍摄下来然后再修一下图啊或者怎么样，最后是作为出版用了 啊。对，关于这里面那些纸张、嗯、你看那各种颜色的纸张， 嗯， 这我都是从各个地方淘来的， 嗯， 要说起来这里头还有好多故事呢 啊。您说说、 嗯、 都从哪儿淘这个纸？ 你看看那个纸啊，就比如那滚雪球里面， 嗯， 那个小狗的衣服的那个颜色、嗯、那是从美国带回来的 啊、 哦、啊， 这个有一点像浅褐色。 对，浅褐色，它是一种餐巾纸。 餐巾纸啊，就什么纸都可以用是吗？ 对，什么纸都可以用，但是它要求那个材质呢，就是都比较柔软一些，然后你撕出来以后，它还会有很多那些小毛毛啊，这样它就有些那个绒绒那种。比较柔和绒绒那种感觉 哦，刚好是那个小动物、那个毛乎乎的那个感觉， 对， 就用那个比较软的纸撕出来，它刚好有一点毛边，是吧？ 对， 这个质感就出来了。 刚才说那个餐巾纸，那有一个故事，就是什么？就是我女儿在美国读书，然后呢，我呢去美国看她，然后因为她也挺忙的，她也没时间陪着我。就只好呢给我写好了你去什么地方啊怎么走、我语言不通、然后你回来的时候坐什么车、然后把那些字母写了我就拿着去对、就这样没时间陪着我、然后有一天我自己转到一个广场、就看到很多人在排队我说是干什么呢因为在美国排队的现象很少、然后后来我一看哦原来的大家在排那个汉堡吃汉堡、然后我说哦我其实来之前我也查过、就是说美国有一个汉堡是比较有名的 有名、 就是这个地方、然后说哎呀那我也尝尝吧结果我排到了以后我吃那汉堡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这个餐巾纸我一看哇这个 这 我撕了一下以后哎呦我说这个做那个撕纸粘贴的做贴画挺很好啊、然后呢我就把这两张给我那两张餐巾纸我就把它留下来了、然后我拿出 你没跟人多要点在 因为我想多要吧但是我又怕什么不是我怕我的语言不通、跟人家比比划划的然后最后听明白了然后您给我了到时候就说中国人怎么什么东西都想多要这也不太好所以我就没有但是呢我吃完以后我又说这个纸挺好的就是为了能多得几张这个餐巾纸 你又去了好几回 我又去了好几回都排了好几回后来终于有一天我女儿哎不忙了陪着我转、做完之后中午吃饭了呢咱们吃啥我说咱去吃汉堡。 哎呦吃汉堡。 我说今天你在咱能多要两张餐巾纸。说啥你要餐巾纸。完了我说我要贴画要用。那个我女儿说嗨呀你跟他多要几张不就完了吗然后我就把那个我语言不通那个话就跟讲给他了。在吃汉堡的时候呢然后我女儿就嘀嘀咕咕跟他说完了。然后人家从后台呢给我拿了很大一摞的、而且拿着那个餐巾纸呢比我吃汉堡的时候得到那个餐巾纸要大一倍 哦大 他其实他是把他那餐巾纸撕成一半然后、再一人给两张实际上是给一张、他给我拿过来全是整张的这一下哎呦我说这下可够了然后我就问我女儿我说 跟他说啥了 你跟他说啥了怎么说的他说我跟他说我爸爸是搞艺术的他想用你的餐巾纸做个艺术品你能多给我几张吗人家就给我这么多了我说哎呀这个语言交流是很重要的比如说还有那餐还有那个纸张就是那个牛奶的那个衣服那个颜色那个纸张这是我从一个水果摊上淘来的 这是一个有点砖红色 对有点砖红色你看上面还有很多点点 对有点点 这个纸如果你要是看到那个纸的话那就没法用了那上面还有很多水渍感觉还很脏、实际上我从一个水果摊要来 是干嘛用的呢 它就是在就装那个水果的箱子里面铺垫的 垫了一层 垫了一层、然后它上面可能喷了好多药都是湿的它为了那个水果保鲜吧、大概是然后结果我一看那个纸这个纹理挺好的然后我就跟那个老板说我说你把这个纸能送给我吗他说这个你也要啊他说那你拿走吧然后说你不够的话我那后面很多你去拿去然后我就拿了很多上面有很多很水渍很多脏的我回来把它晾干了以后呢你看贴在牛奶那 里还挺好看的 还挺好看的还是很出彩的 您这个需要那么多纸吗这不是一个牛奶奶贴完了不是每一幅画都用这一个牛奶奶是每一幅画就得有一个牛奶奶 对 是吗 对。而且我收集这些纸呢不光是贴我这套书以后我可能还要贴其他故事呢也可能会用上。 您觉得这种方式还挺好的是吗 对我觉得他这种方式啊也比较特别。然后呢我之所以要这样做呢我个人觉得我就觉得一个绘本吧它应该像人一样它要有自己的性格要有自己的气质。所以我想用这种形式呢让我的这两本书呢让他这个气质啊性格和别的图画书能够不一样那个就没有用我以前常用的手绘采用了撕纸粘贴这种方法。 所以您现在除了创作之外是不是业余时间都是满处找纸啊就成了到哪都看这纸挺好 现在 关注点都在纸上啊。 到哪儿都关注纸然后去餐厅吃饭嘛拿着他那个餐巾纸如果很特别的话我要撕开看一看如果好那我就把它带回来。 那家里到处都存的纸啊 哎，家里存了很多纸。 就手撕纸的这种贴画哈，它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最困难的地方， 可能撕相对还容易，你就撕习惯了以后，是吧？ 嗯，对，撕是比较容易。 嗯。 其实也没觉得他怎么，我觉得他比画的顺手。 顺手。 所说的难的就是说有些纸张不是特别好找，所以走哪儿都养成个习惯就是找纸。 嗯 因为他这些颜色都是纸本身的颜色。 嗯。 后来你如果缺一些颜色呢，自己要再刷的话呢，那个纹理啊那个感觉就不对了，就不能。 就所以所有的这些画出来都是纸。原色， 对，纸本身的颜色， 就是没有在 也有局部是我刷出来的、 哦、 你像那个牛奶奶那个蓝围巾呢、啊哦、那个蓝颜色找不到， 找不到纸， 哎，然后就只能自己刷一个蓝颜色、 嗯、就是拿一张白纸然后上面弄 上、啊、就在宣纸上刷的，刷成蓝颜色、 哦 嗯、然后撕出来也还可以 哦、 嗯、 哦，这样的哈。但是我是觉得因为这个雪花啊或者有一些很细小的部分哈、啊、就是往这个大的纸板上往底色上贴的时候会比较考耐心，会比较麻烦，因为你那个布局，你那小点点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往哪放，放好了那么小，就是恨不得我要喘一口大气儿，一吹它就跑了。 对呢，你说会有这种现象。因为我很多费了挺多劲把那个布局都摆好了、 嗯、 然后结果呢或者家里的人一走带入一股风呼就吹出来，或者是把窗户打开了风吹进来了、 嗯、 就把它全部吹散了，要重新再来、 嗯、 确实有这种事情。 嗯，所以就是贴的时候对这个环境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啊、 不能有风。 对，贴的时候就把窗户都关掉了。 窗户都关上。那夏天呢？ 夏 天好热呀，空调也不能开啊也有风啊。 开着空调还好，就是不是别在空调下面。 头两部作品的出版给周旭树立了莫大的信心，他现在又开始了新的创作。接下来的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绘本创作在他的人生当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周旭，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那一朵朵盛开的玉兰花，播散了海上，海上的迷雾带来了春天，春天的光华。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奶。